第117回，祖超凡家人双户狱，新剧党恶子独成家。话说王夫人打发人来叫宝钗过去商量，宝玉听见说是和尚在外头，赶忙的独自一人走到前头，嘴里乱嚷道：“我的师傅在哪里？”叫了半天并不见有和尚，只得走到外面，见李贵将和尚拦住不放他进来，宝玉便说道：“太太叫我请师傅进去。”李贵听了松了手，那和尚便摇摇摆摆的进去。宝玉看见那僧的形状与他死去时所见的一般，心里早有些明白了，便上前施礼，连叫：“师傅，弟子迎候来迟。”那僧说：“我不要你们接待，只要银子，拿了来我就走。”宝玉听来又不像有道行的话，看他满头赖疮，浑身阿杂破烂，心里想到：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也不可当面错过，我且应了他谢银，并探探他的口气，便说道：“师傅不必性急，现在家母料理，请师傅坐下略等片刻。弟子请问，师傅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？”那和尚道：“什么环境？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。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。我且问你，那玉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宝玉一时对答不来。那僧笑道：“你自己的来路还不知，便来问我。”宝玉本来领悟，又经点化，早把红尘看破，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。一闻那僧问起玉来，好像当头一棒，便说道：“你也不用银子了，我把那玉还你吧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也该还我了。”宝玉也不答言，往里就跑。走到自己院内，见宝钗、袭人等都到王夫人那里去了，忙向自己床边取了那玉，便走出来，迎面碰见了袭人，撞了一个满怀，把袭人唬了一跳，说道：“太太说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，太太在那里打算送那些银两，你又回来做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你快去回太太，说不用张罗银两了，我把这玉还了他就是了。”袭人听说，急忙拉住宝玉道：“这段使不得，那玉就是你的命，若是他拿去了，你又要病着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如今不再病的了，我已经有了心了，要拿玉何用？”摔脱袭人便要想走，袭人急得赶着嚷道：“你回来，我告诉你一句话。”宝玉回过头来道：“没有什么说的了。”袭人顾不得什么，一面赶着跑，一面嚷道：“上回丢了玉，几乎没有把我的命要了，刚刚的有了，你拿了去，你也活不成，我也活不成了。你要还他，除非是叫我死了。”说着赶上一把拉住，宝玉急了道：“你死也要还，你不死也要还。”狠命的把袭人一推，抽身要走，怎奈袭人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，哭喊着坐在地下。里面的丫头听见，连忙赶来，瞧见他两个人的神情不好，只听见袭人哭道：“快去告诉太太去，宝二爷要把那玉去还和尚呢。”丫头赶忙飞报王夫人，那宝玉更加生气，用手来掰开了袭人的手，幸亏袭人忍痛不放。紫娟在屋里听见宝玉要把玉给人，这一急比别人更甚，把素日冷淡宝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云外了，连忙跑出来帮着抱住宝玉。那宝玉虽是个男人，用力摔打，怎奈两个人死命的抱住不放，也难脱身，叹口气道：“ 我一块玉这样死命的不放，若是我一个人走了，又待怎么样呢？袭人紫鹃听到那里，不禁嚎啕大哭起来。正在难分难解，王夫人宝钗急忙赶来，见是这样情景，便哭着喝道：宝玉，你又疯了吗？宝玉见王夫人来了，明知不能脱身，只得陪笑说道：这当什么，又叫太太着急，他们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。我说那和尚不近人情，他必要10000银子，少一个不能。我生气进来拿这玉还他，就说是假的，要这玉干什么？他见得我们不稀罕那玉，便随意给他些就过去了。王夫人道：我打量真要还他，这也罢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明白了他们，叫他们哭哭喊喊的像什么？ 宝钗道：这么说呢，倒还使得。要是真拿那玉给他，那和尚有些古怪，倘或一给了他，又闹到家口不宁，岂不是不成事了吗？至于银钱呢，就把我的头面折遍了，也还够了呢。 王夫人听了道：也罢了，且就这么办吧。宝玉也不回答，只见宝钗走上来，在宝玉手里拿了这玉，说道： 你也不用出去，我和太太给他钱就是了。 宝玉道：玉不还他也使得，只是我还得当面见他一见才好。袭人等仍不肯放手。到底宝钗明觉说： 放了手，由他去就是了。 袭人只得放手。宝玉笑道： 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呢，你们既放了我，我便跟着他走了，我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。 袭人心里又着急起来，仍要拉他，只碍着王夫人和宝钗的面前，又不好太露轻薄。恰好宝玉一撒手就走了，袭人忙叫小丫头在三门口传了贝宁等， 告诉外头照应着二爷，他有些疯了。 小丫头答应了出去。王夫人宝钗等进来坐下，问起袭人来由，袭人便将宝玉的话细细说了。王夫人宝钗甚是不放心，又叫人出去吩咐众人伺候，听着和尚说些什么。回来小丫头传话进来，回王夫人道： 二爷真有些疯了，外头小厮们说里头不给他玉，他也没法，如今身子出来了，求着那和尚带了他去。 王夫人听了说道： 这还了得，那和尚说什么来着？ 小丫头回道： 和尚说要玉不要人。 宝钗道： 不要银子了吗？ 小丫头道： 没听见说，后来和尚和二爷两个人说着笑着，有好些话外头小厮们都不大懂。 王夫人道： 糊涂东西，听不出来，学是自然学得来的。 便叫小丫头： 你把那小厮叫进来。 小丫头连忙出去叫进那小厮，站在廊下隔着窗户请了安。王夫人便问道： 和尚和二爷的话你们不懂，难道学也学不来吗？ 那小厮回道： 我们只听见说什么大荒山，什么青埂峰，又说什么太虚境，斩断尘缘这些话。 王夫人听了也不懂，宝钗听了唬得两眼直瞪，半句话都没有了，正要叫人出去拉宝玉进来，只见宝玉笑嘻嘻的进来说： 好了好了。 宝钗仍是发怔。王夫人道： 你疯疯癫癫的说的是什么？ 宝玉道： 正经话又说我疯癫，那和尚与我原是认得的，他不过也是要来见我一见，他何尝是真要银子呢，也只当画个善缘就是了，所以说明了他自己就飘然而去了，这可不是好了吗？ 王夫人不信，又隔着窗户问那小厮，那小厮连忙出去问了门上的人，进来回说： 果然和尚走了，说请太太们放心，我原不要银子，只要宝二爷时常到他那里去去就是了。诸事只要随缘，自有一定的道理。 王夫人道： 原来是个好和尚，你们曾问住在哪里？ 门上道： 奴才也问来着，他说我们二爷是知道的。 王夫人问宝玉道： 他到底住在哪里？ 宝玉笑道： 这个地方说远就远，说近就近。 宝钗不待说完便道： 你醒醒吧，别浸着迷在里头，现在老爷太太就疼你一个人，老爷还吩咐叫你干功名长进呢。 宝玉道： 我说的不是功名吗？你们不知道一家子出家七祖升天呢。 王夫人听到那里不觉伤心起来，说 我们的家运怎么好，一个四丫头口口声声要出家，如今又添出一个来了，我这样个日子过他做什么？ 说着大哭起来。宝钗见王夫人伤心，只得上前苦劝。宝玉笑道： 我说了这一句玩话，太太又认起真来了。 王夫人止住哭声道： 这些话也是混说的吗？ 正闹着，只见丫头来回话： 莲二爷回来了，颜色大变，说请太太回去说话。 王夫人又吃了一惊，说道： 将就些，叫他进来吧，小婶子也是旧亲，不用回避了。 贾琏进来见了王夫人，请了安。宝钗迎着也问了贾琏的安，回说道： 刚才接了我父亲的书信，说是病重的很，叫我就去，若迟了恐怕不能见面。 说到那里眼泪便掉下来了。王夫人道： 书上写的是什么病？ 贾琏道： 写的是感冒风寒起来的，如今成了痨病了，专差一个人连日连夜赶来的，说如若再耽搁一两天就不能见面了，故来回太太，侄儿必得就去才好。只是家里没人照管，强儿云儿虽说糊涂，到底是个男人，外头有了事来还可传个话，侄儿家里倒没有什么事。秋同事天天哭着喊着不愿意在这里，侄儿叫了他娘家的人来领了去了，倒省了平儿好些气。虽是乔姐没人照应，还亏平儿的心不坏，妞心里也明白，只是性气比他娘还刚硬些，秋太太时常管教管教他。 说着眼圈一红，连忙把腰里拴槟榔荷包的小绢子拉下来擦眼。 王夫人道： 放着他亲祖母在那里，托我做什么？ 贾琏轻轻地说道： 太太要说这个话，侄儿就该活活的打死了，没什么说的，总求太太始终疼侄儿就是了。 说着就跪下来了。王夫人也眼圈红了，说： 你快起来，娘儿们说话，这是怎么说？只是一件，孩子也大了，倘或你父亲有一个一差二错又耽搁住了，或者有个门当户对的来说亲，还是等你回来，还是你太太做主？ 贾琏道： 现在太太们在家，自然是太太们做主，不必等我。 王夫人道： 你要去就写了禀帖给二老爷送个信，说家下无人，你父亲不知怎样，快请二老爷将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结，快快回来。 贾琏答应了事，正要走出去，复转回来回说道： 咱们家的家下人家里还够使唤，只是园里没人太空了，包勇又跟了他们老爷去了，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爷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内住了，园里一带屋子都空着，忒没照应，还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。那陇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地基，如今妙玉不知哪里去了，所有的根基 他的当家女尼不敢自己做主，要求府里一个人管理管理。 王夫人道：“ 自己的事还闹不清，还搁得住外头的事吗？这句话好歹别叫四丫头知道，若是她知道了，又要吵着出家的念头出来了。你想，咱们家什么样的人家？好好的姑娘出了家，还了得？” 贾琏道：“ 太太不提起，侄儿也不敢说。四妹妹到底是东府里的，又没有父母，她亲哥哥又在外头，她亲嫂子又不大说得上话。侄儿听见要寻死觅活了好几次，她既是心里这么着的了，若是留着她，将来倘或认真寻了死，比出家更不好了。” 王夫人听了点头道：“ 这件事真真叫我也难担，我也做不得主，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。” 贾琏又说了几句才出来，叫了众家人来交代清楚，写了书，收拾了行装，平儿等不免叮咛了好些话，只有巧姐儿惨伤的了不得。贾琏又欲托王仁照应，巧姐到底不愿意，听见外头托了云强二人，心里更不受用，嘴里却说不出来，只得送了他父亲，谨谨慎慎的随着平儿过日子。风儿、小红因凤姐去世，告假的告假，告病的告病，平儿意欲接了家中一个姑娘来，一则给巧姐作伴，二则可以带量她，便想无人，只有栾喜四姐儿是贾母旧日钟爱的，偏偏四姐儿新近出了嫁了，喜鸾也有了人家，不日就要出阁，也只得罢了。且说贾云、贾强送了贾琏，便进来见了邢王二夫人，他两个倒替着在外书房住下，日间便与家人私闹，有时找了几个朋友吃个车轱辘会，甚至聚赌，里头哪里知道。一日邢大舅王仁来，瞧见了贾云、贾强住在这里，知他热闹，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儿，时常在外书房设局赌钱喝酒。所有几个正经的家人，贾政带了几个去，贾琏又跟了几个去，只有那赖林珠家的儿子侄儿，那些少年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的，哪知当家立计的道理，况且他们长辈都不在家，便是没龙头的马了。又有两个旁主人怂恿，无不乐为。这一闹，把个荣国府闹得没上没下，没里没外。那贾强还想勾引宝玉，贾云拦住道：“宝二爷那个人没运气的，不用惹他。那一年我给他说了一门子绝好的亲，父亲在外头做税官，家里开几个当铺，姑娘长得比仙女还好看，我巴巴的细细的写了一封书子给他，谁知他没造化。”说到这里，瞧了瞧左右无人，又说：“他心里早和咱们这个二婶娘好上了，你没听见说还有一个林姑娘呢，弄得害了相思病死的，谁不知道？这也罢了，各自的姻缘罢了。谁知他为这件事倒恼了我了，总不大理，他打量谁必是借谁的光呢？”贾强听了点点头，才把这个心歇了。他两个还不知道，宝玉自会那和尚以后，他是欲断尘缘，一则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，已与宝钗、袭人等皆不大款洽了，那些丫头不知道还要逗他，宝玉哪里看得到眼里，他也并不将家事放在心里，时常王夫人、宝钗劝他念书，他便假作公书，一心想着那个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关，心目中处处皆为俗人，却在家难受，闲来倒与惜春闲讲，他们两个人讲得上了，那种心更加准了几分，哪里还管贾环、贾兰的。 那贾环为他父亲不在家，赵姨娘已死，王夫人不大理会他，便入了贾强一路。倒是彩云时常规劝，反被贾环辱骂。玉串儿见宝玉疯癫更甚，早和他娘说了，要求着出去。如今宝玉、贾环他哥两个各有一种脾气，闹得人人不理。独有贾兰跟着他母亲上锦公书，做了文字送到学里请教黛如。引进来黛如老病在床，只得自己刻苦。李纨是素来沉静，除了请王夫人的安，会会宝钗，余者一步不走，只有看着贾兰公书。所以荣府住的人虽不少，竟是各自过各自的，谁也不肯做谁的主。贾环、贾强等愈闹得不像事了，甚至偷点偷卖，不一而足。贾环更加素娼烂赌，无所不为。一日，邢大舅、王仁都在贾家外书房喝酒，一时高兴，见了几个陪酒的来，唱着喝着劝酒。贾强便说：“你们闹得太俗，我要行个令儿。”众人道：“使得。”贾强道：“咱们月子流觞吧，我先说起月子，数到哪个便是哪个喝酒，还要酒面酒底，须得依着令官，不依者罚三大杯。”众人都依了。贾强喝了一杯令酒，便说：“非与觞而醉月。”顺饮数到贾环，贾强说：“酒面要个贵字。”贾环便说道：“冷露无声湿桂花，酒底呢？”贾强道：“说个香字。”贾环道：“天香云外飘。”大舅说道：“没趣没趣，你又懂得什么字了？也假斯文起来，这不是取乐，竟是怄人了。咱们都捐了，倒是划划拳，书家和书家唱，叫做苦中苦。若是不会唱的，说个笑话也使得，只要有趣。”众人都道：“使得。”于是乱划起来。王仁输了，喝了一杯，唱了一个。众人倒好，又划起来了，是个陪酒的输了，唱了一个什么“小姐小姐多风采”。以后邢大舅输了，众人要他唱曲儿，他道：“我唱不上来的，我说个笑话吧。”贾强道：“若说不笑，仍要罚的。”邢大舅就喝了杯，便说道：“诸位听着，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庙。旁边有个土地祠，那元帝老爷常叫土地来说闲话。一日元帝庙里背了道，便叫土地去查访。土地禀道：这地方没有贼的，必是神将不小心被外贼偷了东西去。元帝道：胡说，你是土地，失了道不问你，问谁去呢？你倒不去拿贼，反说我的神将不小心吗？土地禀道：虽说是不小心，到底是庙里的风水不好。玄帝道：你倒会看风水吗？土地道：带小神看看。那土地向各处瞧了一回，便来回禀道：老爷坐的身子背后两扇红门就不谨慎，小神坐的背后是砌的墙，自然东西丢不了。以后老爷的背后一改了墙就好了。玄帝老爷听来有理，便叫神将派人打墙。众神将叹口气道：如今香火一柱也没有，哪里有砖灰人工来打墙？玄帝老爷没法，叫众神将做法，却都没有主意。那玄帝老爷脚下的龟将军站起来道：你们不中用，我有主意。你们将红门拆下来，到了夜里拿我的肚子垫住这个门口，难道当不得一堵墙吗？众神将都说道：好，又不花钱，又便当结实。于是龟将军便当这个差事，竟安静了。 岂知过了几天，那庙里又丢了东西。众神将叫了土地来说道：“你说砌了墙就不丢东西，怎么如今有了墙还要丢？”那土地说：“这墙砌的不结实。”众神将道：“你瞧去。”土地一看，果然是一堵好墙，怎么还有湿事？把手摸了一摸道：“我打量是真墙，哪里知道是个假墙。” 众人听了大笑起来。贾强也忍不住笑说道：“ 傻大舅你好，我没有骂你，你为什么骂我？快拿杯来罚一大杯。” 邢大舅喝了已有醉意，众人又喝了几杯，都醉起来。邢大舅说他姐姐不好，王仁说他妹妹不好，都说得狠狠毒毒的。贾环听了，趁着酒兴也说凤姐不好，怎样苛刻我们，怎样踏我们的头。众人道：“大凡做个人原要厚道些，看凤姑娘仗着老太太这样的厉害，如今叫了尾巴哨子了，只剩了一个底儿，只怕也要现世见报呢。” 贾云想着凤姐待他不好，又想起巧姐儿见他就哭，也信着嘴混说：“ 还是贾强道，喝酒吧，说人家做什么。” 那两个陪酒的道：“ 这位姑娘多大年纪了，长得怎么样？” 贾强道：“ 模样是好得很的，年纪也有十三四岁了。” 那陪酒的说道：“可惜这样人生在府里这样人家，若生在小户人家，父母兄弟都做了官，还发了财呢。” 众人道：“ 怎么样？” 那陪酒的说：“ 如今有个外藩王爷，最是有情的，要选一个妃子，若合了事，父母兄弟都跟了去，可不是好事儿吗？” 众人都不大理会，只有王仁心里略动了一动，仍旧喝酒。只见外头走进赖林两家的子弟来说：“ 爷们好乐呀。” 众人站起来说道：“ 老大老三怎么这时候才来，叫我们好等。” 那两个人说道：“ 今早听见一个谣言，说是咱们家又闹出事来了，心里着急，赶到里头打听去，并不是咱们。” 众人道：“ 不是咱们就完了，为什么不救来？” 那两个说道：“ 虽不是咱们，也有些干系，你们知道是谁，就是贾雨村老爷。我们家进去看见带着锁子，说要解到三法司衙门里审问去呢。我们见他常在咱们家里来往，恐有什么事，便跟了去打听。” 贾云道：“ 到底老大用心，原该打听打听。你且坐下喝一杯再说。” 两人让了一回，便坐下喝着酒道：“ 这位雨村老爷人也能干，也会钻营，官也不小了，只是贪财，被人家参了个贪所属员的几款。如今的万岁爷是最圣明最仁慈的，独听了一个贪字，或因糟蹋了百姓，或因世事凄凉，是极生气的，所以旨意便叫拿问，若是问出来了，只怕搁不住，若是没有的事，那参的人也不便。如今真真是好时候，只要有造化做个官就好。” 众人道：“ 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，现做知县还不好吗？” 赖家的说道：“ 我哥哥虽是做了知县，他的行为只怕也保不住怎么样呢。” 众人道：“ 手也长吗？” 赖家的点点头，便举起杯来喝酒。众人又道：“里头还听见什么新闻？” 两人道：“别的事没有，只听见海江的贼寇拿住了好些，也解到法司衙门里审问，还审出好些贼寇，也有藏在城里的，打听消息抽空就抢劫人家。如今知道朝里那些老爷们都是能文能武，出力报效，所到之处早就消灭了。” 众人道：“你听见有在城里的，不知审出咱们家事到了一案来没有？” 两人道：“倒没有听见，恍惚有人说是有个内地里的人，城里犯了事， 抢了一个女人下海去了。那女人不依，被这贼寇杀了。那贼寇正要跳出关去，被官兵拿住了，就在拿货的地方正了法了。 众人道：“咱们栊翠庵的什么妙玉，不是叫人抢去？不要就是他吧？” 贾环道：“ 必是他。” 众人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 贾环道：“妙玉这个东西是最讨人嫌的，他一日夹捏酸，见了宝玉就眉开眼笑了。我若见了他，他从不拿正眼瞧我一瞧。真要是他，我才趁愿呢。” 众人道：“ 抢的人也不少，哪里就是他？” 贾云道：“有点信。前日有个人说，他庵里的道婆做梦，说看见是妙玉叫人杀了。” 众人笑道：“梦话算不得。” 邢大舅道：“ 管他梦不梦，咱们快吃饭吧，今夜做个大输赢。” 众人愿意，便吃毕的饭，大赌起来。赌到三更多天，只听见里头乱嚷，说是四姑娘和甄大奶奶拌嘴，把头发都绞掉了。赶到邢夫人、王夫人那里去磕了头，说是要求容她做尼姑呢，送她一个地方。若不容她，她就死在眼前。那邢王两位太太没主意，叫请强大爷、云二爷进去。贾云听了，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时候起的念头，想来是劝不过来的了，便和贾强商议道：“太太叫我们进去，我们是做不得主的，况且也不好做主，只好劝去。若劝不住，只好由他们吧。咱们商量了，写封书给莲二叔，便谢了我们的干系了。”两人商量定了主意，进去见了邢王两位太太，便假意的劝了一回。无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，就不放他出去，只求一两间净屋子给他诵经拜佛。尤氏见他两个不肯做主，就怕惜春寻死，自己便硬做主张，说是：“ 这个不是，索性我担了吧。说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，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。若说到外头去呢，断断使不得；若在家里呢，太太们都在这里，算我的主意吧。小强哥，写封书子给你甄大爷、连二叔就是了。” 贾强等答应了，不知邢王二夫人依与不依。下回分解。